did it begin? Where will it end? And when the dark night comes, who will save my soul? Who will be there on my lonely road? Every time you fall, will it run? 关上门，结束一天的旅程，眼前出现的不是屋顶的灯，总是被你的画面占据我所有视线，一直到我深深入眠。翻开日记，上面第一页是你，坐在夕阳下说梦想的表情。看你灿烂的侧脸，心底坚定的誓言，要守护你到永远。朋友总给我一点理由，要我别再为你难过，他们就是不懂我太多爱上你的理由。其实我一直默默在你的身后，每次深夜都会数着星星找你的星座，担心你脆弱，怕你失措，忘了自己的痛，从很久以前到以后都坚信爱你没错。其实看着你还是这么足够，也许我还少了一点勇气把说出口，只要你会走，你会发现我不只是你的朋友，这些年我一直站在爱你的路口。 撒娇会怎样？有的 梦醒以后，望江深夜。

情人节， 牵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懂得欣赏了 会看 会写，当黑发飘起了白雪，有你就有全世界。 牵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 懂得欣赏了 会看 花会谢，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有你就有全世界。 而是说了谁又懂，以为在恋爱会找到幸福那种，以为不快乐理由是渴望不同，一次又一次分手忽然有感受，越有完美的往往越刻着真伤口，总是会后退寂寞，岁月它从来不退后，舍不得一千人心自负，放弃的也就错过可以带来未来的。说不透。 不起来，回忆都最近寂寞，没想都不能痛快说，我完全懂得我该转身向前走，可惜忧伤不知逃逃开就够。谁不曾为难自己才慢慢看透。 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